呢个三恶道咧，所谓越多就系越深，就唔系呢个正常嘅人天之路啊，乃系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唔正常嘅道路，所以称为咧就叫做邪途。主要嘅原因咧就系你再生啦，唔深信呢个因果，唔会咧系尊敬三宝啊。唔会咧系遭遇到呢个正法嘅教导，所以咧就遭罪业，咁就沉沦苦海，就心力邪途。咁啊，点解会咁咧？佢话着我就单人，就系住处以我咧系为出发点，宁愿啊系人负我。宁愿咧就我自己咧系辜负人，咁样啦就变成啦，处处咧系为自己呢个我嚟出发点，选人而利己啊，咁啊佢哋着我啦。嗱，既然有我，就一定有对方嘅人，有咗呢个人，呢个我，因为咧系选人而为我自己咧，其中一定有是非嘅。如果严重啲嘅咧，就会有打斗，咁咪由此一切个过患咧，渐渐生起，都系执着呢个我单于呢个人。阿举往就错直啊，嗱往就系冤枉，直咧就系正直，加话举往错直咧，就系我哋啊唔做呢个善业。感受啊，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不会啊生到这个天堂佛国，你说是不是冤枉呢？受这个生死你不会生这个天堂佛国啊，你说是不是错过这个正直呢？因为我们既然不是真情起心动念造罪业，十善十事即成有漏之恩，堕落之缘，咁我就肯定咧受啊呢个堕落嘅苦报，当然就系冤枉啦。我哋从此遗失自己嘅本性，唔识得啦去修行、用功、办道，转呢个恶毒世而成为清凉国土啊！你话系唔系错过呢个正直咧？所以通常咧，信佛嘅人受三归之后，佢哋受持呢个五戒系第一步，嗱咁佢受咗五戒咧，本来都几好噶，佢睇见人受佢亦受啦，都算个好佛心。嗱咁啊，但系佢受咗五戒之后咧，佢就唔识得噶，点样去珍惜，唔识得噶，点样咧去受持，咁啊举心动念都系违背呢个五戒啊。咁你话系唔系错直咧？错过呢条啊，系正直之路咧？咁就明白叫做举往，以往咧系错直。个女生嘅业障，一切显由养三宝而慈悲，力一心而忏悔啊！此一段文咧，就系一种身上咧佢忏悔之意啊！嗱，咁啊，既然明白自己自为真性，加上起心动念嘅十次十指，成为有漏之恩而堕于呢个苦海中流转生死啊！嗱，咁啊，现在你想咧唔再流转呢个生死，一定咧唔好再有呢个无明种种嘅烦恼。嗱，咁啊，欲想啊免离呢种烦恼啊，唯一嘅办法咧，我哋就只有啊系真真正正啊忏悔啊。我话女生就系业障啊，业障咧就系属于咧三障中之一，应该咧三障就系烦恼障、业障，以共咧系报障。咁啊，三障中以业咧系为中心，由烦恼而造罪业，由罪业而感啊呢个恶果恶报，所以举呢个中间嘅业障咧，就系包括前嘅烦恼障同埋后嘅报障。 现就话女生嘅业障咧，就系说明啊，我哋唔系一生咧做罪业啊，我哋系多生多劫做罪业。嗱，好似如果从外表睇咧，某一个人啊，佢今生咧，人人都公认佢系个大善人，佢举手投足一言一语啊，佢都系向善嘅，呢啲系大众都公认嘅，睇到嘅。嗱，但系佢所受嘅咧，佢未必好噶。咁喺佛善呢个因果啊，唔系几相符，所以我哋咧就以呢一句文咧就做个证明。佢就雷生，就系说明佢今生虽然佢做咗好多好事，啊，亦都收咗好多嘅大行大业啊，佢应该唔会受恶报，但系属于咧佢来生咧去受呢个好报。等于话佢现在种善因咧，系日后收获。嗱，佢正在种善因嘅时候啊，佢所得呢个报应唔系几顺境啊，唔系几好嘅咧。呢啲系纯粹咧佢俗生嘅业障。嗱，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咧，就唔好唉声叹气啦。好多人啊，都投诉个法师啊，佢话我又念经嘅，又拜佛，咁佢好数白冷咁啊，数咗好多佢个好处。但系佢就话点解我都好似唔系几好咧？又成日多病啦，啊家庭好似环境又唔系几好啦，咁啊仔女又唔系几听话啦。嗱，你读呢句经文系女生业障，唔系你现在做，乃系你多生以来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几多劫啊！咁你做到嗰啲罪业都仲未澄清，所以今生咧你仍然受呢个苦报呢、这个业报。但是由于你总有啲善根啊，亦与呢个善知识开示，你亦都喺依教奉行，咁你从此做善咧，咁啊就期望你嘅善心一发，系转呢个女生嘅业障啊，日后咧就唔使再受苦啦。咁所以呢一句经文咧，大家应该听过之后咧，如果你修行期间啊，好多嘅阻滞咧，你唔好怨天尤人，呢啲系你俗生啊、女生嘅业障，而你现在个道心不退，仍然啊坚持上进啦，咁就保证你日后咧会得呢个善果。我话女生业障啊，就一切显油，显就系过旧啊，而油咧就系一种罪业。就是一切一切呢，你的罪你的果报都是完全呢是由于你女生呢这个业障呢招感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呢做罪业，将来呢还会受很多的恶报。如果我们现在做善业，咁啊，将来咧亦都会有好多嘅善报啊！所以古德话啦，佢话尘沙劫有尘沙劫啊，不数尽尘沙的劫未休，当年只因情未撇啊，系无边生死的自己留啊！等于话我哋尘沙劫数有尘沙劫数咁长嘅时间咧去做罪业。数尽呢个尘沙嘅劫数咧，我哋所做嘅罪业都仍然未有停止休息啊！主要咧就系、是、一念嘅情爱之心咧，未曾撇得开，咁啊因此无边嘅生死啊，都系自自然然咧，随着我哋尘沙劫以来嗰种咧嘅罪业咧而所招感。吉养三宝是非，咁既然我哋学佛啦，有善知识嘅指导，知得自己沉沦苦海，心力邪途，都系由于着我单人系自己嘅业障所牵持。你既然明白咧，你就真系好好地响呢个三宝前嚟到一心忏悔。嗱，咁啊，三宝本嚟有好多道理嘅。我现在呢为着这个时间关系，只是讲这个住持三宝，就是我们现在去到这个佛堂某一间的寺庙，有泥造或者木头挑，或者用铜，或者名贵一点你有财力的用金来铸造， 这个佛像就为佛宝啦。那咁啊，藏经楼里边种种嘅大藏经都系佛所说嘅，就名为叫做主持法宝。所有一切嘅出家者，包括呢个男中女中啦，佢系主持佛法，弘扬佛法啦，以利生为事业，弘法时家无者啦。咁呢个就系主持僧宝啦。咁亦有大乘三宝，亦有小乘三宝，咁亦有咧呢个一体三宝。咁总之三宝咧就系佛法僧啦。咁现在我哋既然信法，就当然系归依三宝，系祈求三宝嘅慈悲咧去加倍自己。做乜？我运力一心就意忏悔啊！力就是荡尽无存，等于话咧冚唪唥清除，咁啊叫做力。咁啊清除啲乜嘢啊？清除我哋呢个心中嘅烦恼，清除我哋心中所做嘅业障啊！嗱，咁啊点样先至可以清除咧？咁啊仰慕三宝嘅慈悲加被，令我哋一心忏悔。咁始终呢，我哋是否能够忏悔成功，我哋是否心蒙三宝嘅加被啊？这个一心两个字呢是好重要啊。是否这个业障可以荡尽无余消除？一心呢好紧要啊。好多人都话呀，法师啊，我日日都念经都唔灵嘅呢，好似菩萨都同我冇缘啦，唔加庇我啊！其实呢唔系啊，你呢坐度念经，个心已经谂到个边度啊？又谂啲仔读书唔听话啦，啊又惊个丈夫有外遇啦，啊咁啊又惊自己唔健康啦。其实个人咧对住部经啊，你哋一心一意放下万缘，咁就一定咧有效。咁如果你对住部经啊，个心都唔知去咗咧几多千万里以外。咁啊，等于话咧，你个心同你咧所希望嘅三宝加倍咧，成为咧相反两件事。所以呢个一心咧，就系我哋一个修行人啦，一个信佛者咧，系好重要嘅字眼。能唔能够忏悔、消除业障，以共改往修来、发怒先罪啊？我哋呢个一心就好紧要啊！所以每一部经里面呢，你读到一心至诚恳切恭敬啊，这些字眼呢不要忽略啊，你应该要跟着学，跟他呢、去行，你真是果能对三宝是一心虔诚恭敬恳切，咁就保证啊，所谓感应道家如同敲钟啊，是有求必明，肯定呢是无三宝的慈悲光呢是加倍，故运力一心的意忏悔啊，个所愿是能因情不现有就提携。咁既然我哋祈求三宝的慈悲加倍啦忏悔，所以我哋呢就愿啦，能因的情不能因即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能够以这个仁爱啊，以仁慈之心呢来到啊去救拔我们，在我们所谓跌落这个深坑受恶道之时，他就伸出个慈悲手呢将我们呢是掹翻起来，那么他就情分啦，得善有提携啊，那些善知识呢是提携我们，那么向下呢就是属于四种的助念。第一，能人情佛善有提携，就是四缘中呢叫做师友。我们一个修行办道的人，对于同参师友啊，一定要互助互爱互相提携互相鼓励啊，咁先至呢互相彼此的道心的道业先至有增长。所以话能人情佛就善有提携，佢出烦恼之心愿，道菩提之彼岸啊， 指在四种助缘之中呢，第二啊叫做净正缘，净就系清净，即系第一句出咗呢个烦恼嘅深渊，咁啊当然系清净啦。能够到达呢个菩提嘅彼岸啦，咁啊当然系正果啦。咁啊叫做净正缘，出就系出嚟，到就系到达啦。嗱，我哋是否能够出嚟呢个烦恼深渊，而到达呢个涅槃菩提个佛果彼岸啊？我哋成上文呢就系一心忏悔啊，所以呢个一心两个字呢，学佛者即使你研究学问嚟睇啦，都唔可以忽略啊！我哋真能一心忏悔，咁就保证能够出烦恼之深渊，到菩提之彼岸啊！啊，若是你妈妈夫妇啊，啊果头咧啊发暗话我忏悔啦，咁啊都唔曾令转灭啫，咁佢又做啊！咁啊，试问啊，咁样嘅心都去忏悔，又点可以仰望三宝嘅慈悲加被啊，令我哋出烦恼之深渊，系到达呢个菩提之彼岸呢？等于话一心忏悔，恳切至诚恭敬，咁佢忏悔先就可以仰望三宝嘅慈悲，令我哋出烦恼嘅深渊，到达呢个菩提嘅彼岸啦。咁啊，佢哋二四种助缘中啊，第二种佢哋净正缘，个仔细腹肌命位啊，就各缘昌罗，此就系四种缘中咧第三个就直腹缘，我哋收腹嗱，仔细就系今世啦，嗱腹肌咧就系呢个腹德嘅基础。咁啊，乜嘢系我哋福德嘅基础呢？就系布施结缘啦。所以六道系以布施为首，四摄法布施外与利行同时啊，亦都以布施为首啊。所以话法轮未转就系食轮先啦，行道就须凭坐道缘，呢、这个食轮坐道都系属于施主嘅布施啊。咁我哋如果想种福咧，响呢个三宝门庭中嚟到种福，咁啊福嘅基础咧就系、是、在于呢个布施啦。你有咗呢个布施嘅基础，你日后呢个名位个福报啊，生生世世咧就会得到系大富，享受咧系无尽。所以话国缘就系昌隆啊。昌就是旺盛，隆就是高大，国愿呢就不单是一个人希望这个福基名位好啊，其实任何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生生世世有福报，那么你想达到这个目的呢，你就一定要布施，那么一定呢要修这个檀罗一道啊。那么假如呢你能够如是去修福，你这个福报日日昌罗，那么生生世世呢就一定呢是有福了。他来生自重灵妙，就同气增寿啊，那么有福，那么也都要有慧、啊、那我们欲想直福就是布施结缘，那如果我们想啊有这个智慧之种呢，你就一定呢要修这个波野灵妙，灵就是灵气，即是我们的佛性啦，妙呢就是和央，有这个好的和央，那么一定呢就有好呢日后啊这个五福的修和。那我们这个智慧的灵妙，如果你想它增长，想佢寿茂啊，你一定咧要对呢个大波嘢一发，要多多嘅分集，要多多嘅分染，要多多嘅受持读诵啊，响呢个波嘢之中咧，多多受持读诵咧，我哋呢个智慧嘅灵妙就会增长，唔单一日如是希望啊，人人咧都如是咁样嘅希望。所以话同气就增寿啊， 共同都希望呢自己啊呢、这个智慧嘅心灵之苗能够呢增长。嗱，咁我哋腹肌就系求福，修行呢个波野灵苗就系属于智慧啊。嗱，我哋每一个人呢学道嘅呢，我哋归依佢就两足之，就是、因为佢有福德有智慧，两样都具足。值得做我们的师长，所以我们归依佛呢，说明我们一个修行人不可以有福无慧，亦不可以有智慧无福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就讲个故事做个结尾。从前有两师兄弟共同修行，一个就是师兄，他就喜欢修智慧，他说如果没有智慧怎样了生死呢，他的修智慧就忽略了这个福报。那么这个师弟呢，他的见解觉得如果做人没有福呢，那么真的没得享了。那么所以他呢就是注重这个福，那么刚刚调了，应该师兄呢就修福，师弟就修智慧。那么这个师兄呢，他修福啊，他处处都修福，所以他的福报就很大，他不修智慧就没有智慧了。那么他死了之后呢，他因为福大啊，无智啊，他就堕落做畜生，他就做一只大的白象啊，这个大笨象呢，他就全身白色的，与人家不同，是一只福嘛。那么这个波斯女王呢，很喜欢他。咁啊，旧时冇卜卜车嘅，咁啊都系骑马、骑象啊。咁佢一个国王，系为一国之尊。咁啊，骑只白象咧，呢只白象咧就系佢嘅交通工具。咁啊，当然咧就好好地咧，请尊人啊嚟到服侍佢。咁啊，佢全身咧挂满啊好多嗰啲珍珠、璎珞、七宝，好多人都冇嘅。咁啊，佢啲福报好大咯，但系佢冇智慧啊，所以堕落做畜生。嗱，咁啊，佢呢个师弟咧就因为修智慧，佢就唔修福啊，唔注重呢个福，佢能够成阿罗汉。但系佢每日咧去外边托钵，即系印度啊托钵噶，日日咧都系空钵而回，托住一个钵出去，想话乞食化食，但系冇人俾佢嘅，因为佢同人家冇缘。佢冇福，咁佢有啲咧唔系几服气啦。佢话我哋呢个国家嗰啲人啊，点解咁唔识得修福啊？我系一个正道阿罗汉四果嘅人，点解都冇人供养咧？我就个同呢个国王咧讲下理啦。点解我正道阿罗汉出世圣人个果位啊，都冇人供养？咁啊，佢就向住呢个皇宫咧，咁啊去咯。点不知佢一去到个皇宫咧，睇到一只白象，啊，嗰啲福报之大啊，人间都未必个个做得到啊！有人服侍佢，同佢冲凉，啊，有人喂嘢送到面前俾佢食，又同佢满身啊挂住一串一串嗰啲珍珠璎珞七宝庄严。咁我用神通一睇啊，啊，原来呢个咧就系自己嘅师兄。佢修福不修慧，所以堕落做大象咧，有咁大个福报。咁佢一睇咧，佢自己咧个心啊，当堂平息咗啊。既然自己嘅师兄修福不修慧，有福冇慧，不能了生死啊。咁啊，自己有慧无福，虽然了生死正阿罗汉，但系冇福冇人缘，所以咪冇人供养咯。咁佢将呢个问题谂通咗咧，佢就唔去啊，同呢个国王咧系理论啦。咁啊就说明我哋一个修道人要有福，亦都要有智慧；有智慧，亦都要有福。福德智慧啊，两种具足圆满。咁啊，然后咧先至可以成佛道啊！我哋归依佛系两足尊咧，就系福德智慧两样都具足，一个圆满嘅人间啊，咁啊先至值得啦！我哋向佢归依，值得咧佢做我哋嘅师长。 咁佢就歸依佛啦。 嗱，咁啊講到呢處時間咧，已經係到啦。咁啊，明晚咧就係啊八點到十點，後晚咧亦係八點咧到十點。嗱，咁啊應該咧就有半個鐘頭咧，同大家咧係研究一下啲問題。咁啊，現在咧就開始。嗱，咁啊，你哋啊，如果咧有咩問題寫到嘅，嗱，咁啊，佛法嘅理論咧就好闊，亦都好高深。每一個人，即使佢自細學佛研究佛法咧，都未必咧研究得盡。所以我咧亦都事先證明，我能夠答覆嘅，我盡量答覆各位；如果唔能夠答覆嘅咧，我亦只能講一句咧，係唔明白。老老实实唔可以咧，将呢个佛法嚟到曲解。嗱，第三啊，佢就直覆如身为再度之气，咁啊，生命嘅为先。我哋有咗呢个生命，先至可以个种福，先至可以培植自己个福德啦。咁啊，如果冇咗呢个生命，我哋又点可以去种福？点可以个修福呢？嗱，咁啊，所以我哋有呢个生命咧，系好重要，可以令我哋咧系修福，能够咧行呢个布施一道，布施一法，令我哋培植呢个福德。嗱，第四咧系种智，就系呢个波耶嘅智慧啊！我哋呢个波耶嘅菩提种子，为呢个成佛之证咧。而我哋生生世世啊，呢个波野嘅灵妙增长，恐防有隔世之迷，所以我哋要发愿，要不缺四缘，有呢个思有缘，亦都有啊呢个净正缘，亦都有咧积福嘅缘，亦都有咧系种呢个智慧嘅缘。四缘如果少咗一样啊，我哋呢个道业都难成，所以我哋一方面发愿不逢八难啊，我哋亦都要发愿咧，系不缺四缘，我哋嘅道业先至可以咧系增长。个波耶之见次菩提心就移不退。咁以下咧就系讲发四宏誓愿啦。我哋既然系不逢八难，亦都不缺四缘，咁啊成就咧我哋嘅道业，成就咧我哋嘅道心，所以我哋要发呢个四宏誓愿啦，至道与共咧系道人。嗱，咁啊现在波耶之愿次，菩提心而不退啊！就是属于四宏誓愿中呢，第一种是断这个烦恼缘，即是烦恼无尽呢，是誓愿断。第一句波耶之愿前是属于自利。那我们有了这个波耶之愿才可以断这个烦恼。若是没有这个波耶之愿，我们这个烦恼就不能断了。好似蚊咧，我哋呢一间屋系一千年、一万年都未曾咧有光明，都系黑黑暗暗啊、乌麻麻嘅。嗱，但系咧，虽然千万年咧都系黑暗啊，如果你点一盏灯咧，即使好似粒白豆咁大嘅啫，呢个灯光一亮咧，千年万载嘅黑暗都从此消灭。我哋出生以来嗰啲烦恼黑暗啊，所谓重重叠起，如同高山啊！假如我哋呢个道心一发，波耶智慧一点咧，将呢个千年万载历劫呢个烦恼黑暗咧，都可以咧系荡力无余。咁所以我哋修道者咧，首先要持戒，因戒个心一静，个心静先就可以发生呢个波耶嘅智慧光，能够照彻自己呢个心愿，嗰嘢就叫做现前啦。话波耶之以现前，个菩提心而不退啊！嗱，菩提心 的即是菩提大道心，亦即是无上道心，亦即是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在这个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呢，它有三种心，第一种就是叫做直心，直呢就是正直，就是无歪曲，无这个人我是非，无这个邪知邪见。所谓直心呢，是正念真如，是上求佛道。既然上求佛道呢，当然属于佛道无上，是誓愿成啦。那第二就是他的心心，就是我们心心念念喜欢修学一切的善法，喜欢学习一切佛所说的行门，那么即是呢学法门。我们能够学法门，主要呢都是想断烦恼，所以第二心心呢就是包括学法门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亦都包括烦恼无尽誓愿断。那第三呢就是大悲心，大悲心呢就以度众生呢为出发点的，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因此这个菩提心而不退。这一句经文就是说全篇文里面呢